988製作零號店二編劇李建平第十二集 人盡講膚淺的話因聽者更低級吧神像級一一扯下斬碎用來做燈吧文學曾是神吧 天無線信 吧信惡理吧 人扮優雅 你入去见大家姐最后一面，我喺度帮你睇住。 你爹哋唔准我参加一审嘅葬礼，你而家偷偷俾我入嚟，万一俾佢知道点算啊？ 放心啦，唔会有事噶，最多咪俾佢揦一餐。你快啲入去啦，大家姐一定好想见到你。 嗯，对唔住啊，一心。我嚟迟咗，心你就咁走咗，我以后点算啊？你净系离开咗两日，我已经好挂住，好挂住你。我哋咁辛苦，先至喺埋一齐。怎可以说走就走唐一心你怎可以这么残忍在我觉得我最幸福的时候扔低我我求下你我求下你不要再扔低我冇咗你，我真系唔知点算好。一心，一心啊！我真系唔可以冇咗你，一心。 爹哋，边个喺里边喊得咁伤心？ 好似系大家姐嘅大学同学。爹哋，你成日都冇食过嘢，我陪你食啲。 我唔通饿啊！你唔好阻住我。高杰， 阿牛， 你点会喺度？ 系我带杰哥入嚟见大家姐最后一面。 你唔记得我讲过啲咩咩？高杰唔可以喺一心嘅葬礼出现噶。 点解唔可以啊？ 我话唔可以就唔可以，唔需要理由。 我而家就走。 杰哥，你唔使走。外边有咁多人，爹哋来你唔何？ 阿爹，你嘅好意我心领。我见到一心最后一面已经够啦。你不需要为了我和你爹哋嗌霎， 杰哥啊， 多谢 你，你真系越嚟越放肆，唔单止瞒住我做驱鬼事，而家仲为咗个呆人同我作对。 杰哥唔系呆人啊，佢系大家姐中意嘅人。大家姐而家最想见到嘅唔系外边嗰班无关痛痒嘅人啊，亦都唔系你同我，系阿杰哥啊。 你讲咩都冇用。我先是一心最亲的人，我说不准高杰出现就是不准。如果你让我知道你再偷偷让他参加葬礼，我会动用一切人力物力来封杀他，他又不用质疑，又好过共事会用他。 爹地啊，你怎可以这么过分啊？ 你不想高杰什么前途都没了，就不要再应我意。 唐一心， 你有嘢就讲啦，我冇聋啊！ 你真系咁唔想我做你补习老师？ 系。 咁好啊，只要呢个学期 你数学超过八十分，我就辞职。 八十分，你都几冇诚意噶喎！ 我系冇诚意就拣你最差嘅历史，而唔系数学。我知道你中三嗰年数学攞过全级第一。 你点会知噶？ 秘密。 切，唔讲就算。 喂，你仲未答我，要唔要同我打赌？ 赌咪赌，我好多五分俾你，只要我考少过八十五分，就当我输。 一言为定。八十四分， 一时失手啫。 真系一时失手啊？定系你唔舍得我辞职，特登考少一分啊？ 我听日就翻学校跪低求老师交多一分俾我。 哇，咁大反应，唔系心虚嘛？ 我先至冇心虚啊！ 我讲笑啫。我知道你不是特意考少一分， 一啲都唔好笑啊！ 唔系真系嬲系嘛 ？Sorry 咯，系我唔啱。你大人有大量，唔好同我计较。 高杰啊，你真系好烦啊！可唔可以收声啊 ？OK， 我即刻收声。 下个学期我数学一定考超过九十分。你头系咪好痛啊？ 唔系啊。 你头铁做噶？整支啤酒樽都剥烂啦，咁都唔痛？ 我讲痛，你又帮唔到我，咁咪讲唔痛咯。 你点解要救我？ 我唔救你，唔通睇住个人执搞你啊？ 搞我咪搞我咯，关你咩事啫？ 呢次系我多管闲事，我以后唔会插手你嘅事。 高杰，你系咪中意我？ 你终于发现， 你真系中意我？ 我表现得咁明显。你而家先至发现，唐一心，你真系迟钝啊！九十八分，恭喜你！我会遵守承诺辞职。 你唔想失业嘅话，答我一个问题啊！ 你问啊！ 你系几时开始中意我？ 你记唔记得一年前，你帮一个被色狼非礼嘅女仔出头，点知个色狼恶人先告状，屈你哋勒索。之后就有个戴口罩的男仔出嚟帮你做证人， 你就是那个口罩男， 我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对你有好感，冇几耐我发现你竟然是我学妹，就偷偷同朋友打探你的消息，后来我知道了你屋企请补习老师，所以就过嚟应征。 原来你一早就对我图谋不轨。 我呢啲最多叫早有预谋啊！ 咁你要唔要做我男朋友？ 要，我要做你男朋友。嗱，你应承咗唔准反悔。 挂住你，我真系好，我真系好唔舍得你。我嚟陪你，好唔好啊？有过就 够。九八八制作，零号店二。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爹地到现在还是这么固执？大家姐人都不在这里，他还要阻止杰哥送他最后一程。 你爹地有可能是一时间接受不到一心的离开，所以才有这么多负面的情绪发泄在高杰身上。 除了在医院那天爹地情绪很激动之后，他一直都表现得很冷静，好像一点都不受影响一样。 你爹地又不是冷血，个女出咗事啊，点可能好似你讲得咁冷静？佢应该系死撑噶咋？ 无论系咩原因都好，爹哋咁做对杰哥都好唔公道噶。大家姐走咗，佢已经咁难过，仲要连最后一程都送唔到。 咁你呢段时间咪多啲陪下高杰咯。 我会噶啦。 嗯，有鬼魂喺零号店门口。 吓、啊？咩鬼魂咁大胆啊？ 鬼魂的气息有点熟悉，好像是一心。 大家姐，我来出去看看。 嗯。 大家姐，真是你啊？ 爹，你快去救姑姐。 哥啊，你点解要做傻事？你知唔知我离前一步你就冇命噶啦？ 你点解要救我？我要去见一心。 你而家咁嘅样，就算落到去大家姐都唔会想见你。 唔系啊，心等紧我去陪佢啊。 系大家姐话我知你自杀，系佢叫我嚟阻止你噶。 你唔使呃我，我唔会信啊。 如果唔系大家姐同我讲，我点会知道你自杀？仲知道你屋企门锁嘅密码？ 我唔知你点知，总之我唔会信你讲嘅嘢啦。 你屋企门锁嘅密码8498，系你同大家姐打到嗰两次数学成绩，第一次系84分，第二次系98分。我讲得啱唔啱？ 你点会知噶？ 大家姐知你唔会信我讲嘅嘢，所以特登将呢个秘密话我知。 你真系见到一心，咁佢有咩同我讲啊？ 佢叫你唔好再做傻事。要好好咁生活落去。 你话一心见到我自杀，咁即系话佢一直喺我身边，我要见佢啊！你叫佢出嚟见我啊！ 大家姐唔喺度， 咁佢喺边啊？我去揾佢啊！ 就算俾你揾到佢都冇用，你见唔到佢噶。 点解我见唔到佢啊？ 一个人见唔见到鬼系同磁场有关，即系俗语所讲嘅时运。你时运高见唔到啊？ 阿爹啊！你是驱鬼师嘛，你一定有办法令我见到一心啊。 我是驱鬼师助理咋，哪有那么犀利？况且大家姐很快就会去投胎，你都是死心啦。 见不到一心，我不会死心的。 杰哥，你不要这样 啊。阿爹，我求下你帮我啦，我真的很想见一心。一次啊，就一次这么多啊。 大姐啊，点解你唔肯现身见杰哥啊？ 见到咪真更加唔舍得。 但系你唔见佢嘅话，你知佢唔会死心噶。 嗰一排佢就会冇事。 你哋分开咁多年都放唔低对方，杰哥点可能嗰一排就冇事啊？ 我唔想佢见到我而家咁嘅样啊！我希望喺佢心目中，我永远都系咁美好。 无论你变成点，杰哥都不会介意的。 但是我介意啊！ 我加入零号店，如果最多的不是恶鬼，而是因为没办法好好告别，而带着遗憾离开的鬼魂。他们留在世上的亲人，亦都因为这样一直耿耿于怀，甚至成为没办法解开的心结。如果你就这样离开，杰哥这一世都放不下你，你会成为他解不开的心结的。 我不要成为阿杰的心结，就算我不在他身边，我都希望他可以幸福。 妈咪，喂，妈咪，什么事啊？我知道了，我现在立刻回来。 你做什么那么紧张？ 爹地晕了。 他怎样？ 妈咪说他已经醒了，不过不肯去医院，还说想见我。 咁你快啲去睇爹哋。 爹哋，你见点啊？ 我冇事。 冇事点会晕低啊？我同你去医院睇下。 我唔去，我话冇事就冇事咯。 咁你揾我咩事啊？ 你系咪真系可以见到鬼？ 系又点啊？ 你有冇见过一心？ 你点解咁问啊？ 我想知道一心系咪好恨我呢个爹哋？ 你点会咁谂？ 你答咗我先。一心系咪好恨我？ 大家姐冇咁讲过，我亦都唔觉得佢恨你。 咁一心系点死？ 大家姐系撞车，你都知噶。 我知佢系撞车，但系我唔知道系意外定系人为。 你觉得大家姐是自杀？ 一心走了之后，我每一晚都发梦见到他。他跟我说，是因为恨我拆散他和高明，所以自杀。 你又不是不知道大家姐什么性格，她怎么可能会自杀啊？ 你知不知道我在商场上觉得最骄傲的事是什么？就是我没有做过令自己后悔的决定，就算结果和我预计的不一样，我都不会后悔。我以为做人爹爹做生意一样，所有的事都应该以利益为先，所以我不理一心的反对帮他安排一切。我还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他好，我真的做得很离谱。 爹地啊， 我以前觉得后悔在这个世界上最无用的事，但现在我真的很后悔。我不应该被一生在我爱死去的。 爹地啊，大家姐的死是意外，不关你事的。 不是啊，是我害死她的，是我固执害死一心，是我固执害死一心。 爹地啊，你不要这样啦。 一心，一心，一心。阿爹，阿爹，你可不可以叫一心原谅我啊？ 988制作，零号店二。 爹哋， 寻日嘅事就当冇发生过，你可以出嚟。 生日快乐！ 我唔想要咩生日礼物，拎走啊！ 呢份生日礼物是大家姐送给你， 我不用你拎这份假礼物来安慰我。 你打一份礼物来看就知道我有没有骗你。 这手表 是不是好像你之前和大家姐吵架不小心跌烂那只？大家姐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那天她在古董店发现这只古董手表，所以就买你送给你做生日礼物。 份礼物真是一心送给我，他真的没有骗我。 虽然大家姐和你经常都意见不合，但是他知道你很爱他，他也很爱你的。他辞职不是为了报复，他只是不想再和你吵架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 一心，一心， 我回去先。 一心，你真的没骗爹地。 杰， 一心，是不是你啊？一心， 是我。 终于肯见我了。 对不住啊，我不想你见到我现在这样的样子。我希望你想起我的时候，所有记忆都是美好。 无论你变成怎样，你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最美好的。 你真的不觉得我可怕？ 我发誓，如果我说大话。 你不用发誓，我信你。 一心，我真的不可以没了你，我不想再跟你分开，你可不可以没走啊？ 如果可以，我都想一直留在你身边。 一定有办法的，我们去求阿爹啊。阿爹一定会帮你的。 我哋接受现实啦，我已经死了，我哋冇办法好似正常人咁一起生活，甚至我连想拥抱你都做唔到。 只要可以同你一齐，我唔介意。 咁你屋企人点啊？佢哋一定会好伤心噶。 我哋唔好理其他人。只是考虑自己好不好？ 杰啊，我真的好爱好爱好爱你，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幸福。 我的幸福就是和你一起。 一 人鬼殊途啊！我哋两个都唔会幸福噶，好快就会去投胎，我会忘记所有嘢，重新开始。我走咗之后，你一定要重新振作。我唔希望你因为爱上我而变得不幸。杰啊，可唔可以应承我？ 我应承你。 临走之前，我话个秘密你知啊。我哋第一次打赌，我系特登考少个八十五分，因为我唔想你自私。 一心，我爱你。真的好爱你， 我都好爱你，你一定要好好咁生活落去。 一世人两姐弟讲咩多谢啊，而且要讲多谢都应该是我讲。 点解啊？ 咁多年嚟，你是我在唐家唯一感受到的温暖，多谢你啊，大家姐。 其实你都一样，你在唐家都俾咗好多温暖我，甚至乎比一二更加多。 虽然而家姐冇讲啲咩，但系佢知道你出咗事，佢都好难过噶。 我知。 系啊，有个好消息话你知，爹哋默许我做驱鬼师。 恭喜你啊，终于可以冇后顾之忧做自己想做嘅嘢。 爹哋会改变主意都系因为你， 系你自己证明咗俾爹哋睇，驱鬼师系一份好有意义嘅工作。 一心，时间到啦，你应该去投胎。 去投胎前我有啲嘢想单独同你讲。 咁我翻出去。 爹，保重。 你放心啦，我会照顾屋企人噶。 如果阿爹以后就麻烦你照顾。 虽然阿爹有时候好幼稚，但系大部分嘅时间都系佢照顾我。 我呢个细佬的确几唔错。 你仲有咩想交代？ 我有件事想拜托你。 你讲。 我怀疑我会撞车唔系意外。 你意思系有人想害你？ 我出事之后一直都唔系好记得自己系点撞车，直到寻日。我脑里面突然出现撞车前的片段。 你看到什么？ 我看到有个恶鬼故意挡住我的视线，所以我当时才会看不到前面有个大货车。 我感觉到有残留的鬼魂气息，有可能是只鬼本身的能量很弱。 能量这么弱，就随时会魂飞魄散？只鬼又不像是要报仇，点解唔会投胎要留喺娘间？ 只鬼点解要缠住我阿妈？佢系咪想害佢啊？但系阿爸已经死咗啦，你都唔想佢魂飞魄散、永不超生噶？ 如果你阿爸真系魂飞魄散，我都跟住佢啊！ 零号店二第十二集，导演梁金玉，配音刘玉葵。如果连建明饰演，唐九日曾凡永饰演，唐国人周纪武饰演，唐一心曾心怡饰演，高杰温家伦饰演。 最快乐时候未知最快乐，到跌落凡尘就知再没有，想归去再邂逅这黑暗的宇宙，却注定你我分手。盼再度有宁静海星光里看到